博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圆明园路肖家河桥、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让我们一起在路上。啊，今天是腊八啊，早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喝腊八粥呢？昨天就买好了腊八米，然后今天早上已经泡上，趁回家的时候熬一顿香香的腊八粥。不是有一张图片说得好吗？一张图片说得好，对，收集了一张特别棒的图片，说到时候你找找啊。这个图片说，腊八过了腊八，北方人的年就不远了。北方人这个到腊八啊，喝腊八粥还得泡腊八蒜。今天早晨呢，在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食堂也喝了一碗香香的甜甜的腊八粥。好了，在我们家族群当中啊，家族一群二群已经看到我分享了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牌的腊八粥。哎，腊八粥真的特别香特别甜。你呢？你早上哎笑什么？你早上喝腊八粥了吗？好了，也欢迎大家把腊八粥的图片发给我们。早晨的时候啊，才5点多钟就被你的这个短信发来的声音叫醒了。已经家族群当中有家人们5点多钟在家里就开始熬起腊八粥了，这个各种图片哈。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发腊八粥的图片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24号星期三，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还有一条好消息，那就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的第七场又要同大家见面了。那北京广播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呢，大师与少年将于1月28号晚上，也就是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歌剧音乐厅举行。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次亮相演出。大师与少年音乐会呢，是一流的乐团的音乐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和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那音乐会的主题是大师与少年，呈现的正是音乐家们对于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为少年们撑起风帆，引领他们感受音乐的力量，带领他们走上音乐的最高殿堂。 那这次演出的曲目有李焕智的春节序曲，很应景啊，马上过春节了，还有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 K525号，哦，525号，对，还有踏雪寻梅，大家非常熟悉的童声合唱踏雪寻梅和虫儿飞，还有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舒伯特的钢琴联弹军队进行曲，还有莫扎特的3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组曲，哦，很棒啊，我都想去了。如果你得到票之后啊，记得通知我一声哈，带我去。我都没有票，好吧？还是那样哈，估计大家在搜寻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是可以免费来索票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Armin van Buuren Mr. Pops Another You I'm not sorry. 第29名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第28名周杰伦告白气球第27名魏晨 Ride of My Life 第26名吴建豪小婚礼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nnie Van Buren 还有 Mr. Props 带来这首 Another You 啊，这首歌曲呢很有亮点哈。首先来说说这个电音，那就不用说了。Annie Van Buren 呢，就是这个电音的质量的保障哈。Mr. Props 这个独特的沙哑音色，让歌曲开场立刻就扎住你的耳朵。两个人呢也是一拍即合哈，创作了这首舞曲，上周第50名，本周晋升20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的歌曲 Another You。继续欢声第29名歌曲，是一首听起来很反气感觉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阿牛，哎，我在这儿。小七任贤齐，哎，我在这里。光良，哎，我在这里。浪花一朵朵，海滩，三个男孩弹着吉他，笑得像阳光一样。再有海龟，还有浪花做背景。怎么能让人抗拒和他们一起到老的浪漫想法呢？上周全系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小朋友光着脚丫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一直到变成了三个小老头，还一直在海边坐着聊天，弹着吉他，说着自己这一辈子经历的种种。哎，真的是这个难得的友谊哈，一辈子的友谊。希望三个人也是这样去做的哈。确实，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小的时候两小无猜的这个儿时的玩伴哈，要是好的，简直就是这个出这个。怎么说呢，形影不离的，但是现在都已经各奔东西，基本上就不怎么联络了，赶紧去找一找吧，小的时候发小他们都在哪里。那一首充满友谊的歌曲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 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董周杰伦的这首比较老的作品《告白气球》，歌曲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周董觉得应该来一首简单爱类似的歌曲创作，回顾一下以前那种关于初恋、关于小清新的感觉。于是赶快给方文山打电话，来，我们创作一首这样的歌曲吧，叫做《告白气球》。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方文山那边说：“耶，什么样的感觉呀、啊？你在法国感受美景了、啊，我可看不到啊，带我一起去吧。”后面这段子是我自己编的。好了，北京时间9:5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带给你持续不间断的好听的汽车音乐。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火热的心，想要定义。 方闪烁迷离，呼吸也变得默契。 以前 Ride of My Life、这是由美国的著名制作人兼作曲 Chris 还有 Jeremy 联合为魏晨量身打造的国际化十足的金曲。魏晨带有磁性柔滑的嗓音，穿插在乐器和鼓的互动节奏当中，将这首歌曲的情绪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上周第49名，本周上升22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名的歌曲。好了，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随时进行互动哈。今天是腊八，喝腊八粥了没有？除了喝腊八粥，今天还有一个习俗，那就是腊八蒜，我家都有。心里话，第一个来，坐沙发的啊，抢到沙发，他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浓浓的年味儿从眼前这碗浓稠的甜甜的腊八粥就开始了。”拆被褥，蒸馒头，炸丸子，祭灶王，扫房子，买年画，贴对联，挂灯笼，家家户户都是充溢着这种祥和和欢乐的气氛，就要过年啦！真的，过了腊八之后呢，离年就真的不远了。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春节的长假开始做计划了吗？是不是已经有朋友现在都已经离京了呢？都已经和家人团聚了？我知道很多人是从腊八就开始放假，一直放到这个正月十五哈，好幸福啊！孩子们也陆陆续续放寒假了，好幸福啊！没事，还有我们在这儿坚守着。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撒糖撒糖，继续撒糖。吴建豪的小婚礼，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位。 空气不禁跑过风里，耳边有浪漫小奏曲，阳光在亲吻在大地，草坪在享受着光雨，淑女天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的里，看你微笑，

Hello， 我是李莫西，祝你京都念三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三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三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只有-4度，天气非常寒冷，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加强防冻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4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爱 你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7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28号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单刚演出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于2017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支兼具完整管弦乐团、管乐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编制的青少年音乐团体。乐团的艺术导师均为国家专业院团音乐学院的顶级音乐家。近日，来自天南海北的歌迷们相聚在北展剧场，为陆先森的乐队而来。这是陆先森乐队2017年春风千里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也是2018年华年全国巡演的首站。那不是我谢天笑2018324工体演唱会正式开票。那不是我演唱会启用了全新的乐队班底 OK King， 把所有音乐进行了全新编排。谢天笑表示 OK King 这个名字是开玩笑时顺嘴说的，但在音乐制作上没有一点玩笑的成分，他们参与了整张专辑的制作。歌手柯有伦26号将在台湾举办演唱会，会首播中国风新歌《我问天》的最新 MV。这首充满浓浓摇滚中国曲风的新歌《我问天》是由柯有伦、高宇翰共同谱曲，邀请才子好友方文山填词。 MV 更是融入《霸王别姬》的剧情，挑战京剧18响。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会。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天安门西大街、阜成门内大街、武定侯街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后车请提前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今天是2018年的腊八儿，这么多的八，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的有余温、易子鱼，就是眼泪的曹操哈。 还有一步之遥张智友，心里话许健，谢谢拥有幸福，幸福系列的又来一个啊，当幸福来敲门，超得幸福，现在又来了拥有幸福，还有下一站幸福吗？还有每天幸福吗？还有此生幸福吗？幸福家族的，还有牛蜜，谢谢心里话发的这个照片啊，是你自己家熬的八碗粥吗？一看就是腊八粥哈，自家熬的。好了，进入到第二时段，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留你这个家族的腊八粥的图片哈，家族的腊八粥，对。好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刷存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25 David Guetta Sia On My Hand。 第24名 张韶涵全面沦陷。 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撒野，但我望着。 第23名乔任梁 Oh My Angel。 Oh My Angel 别开玩笑了，你的剑在哪，你明明知道的，我爱他，爱情的味道。 第22名 陶喆 Walk On。 第21名孔令奇老派恋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as bound, was tight, hadn't seen the light so long. Thought I lost my fight, couldn't find my way back home. And I felt the life snapping out of me. I was bound and tight, waiting for daylight. You won't fall, you will rise above it all. You'll find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You may feel like 很棒吧，给点掌声。很棒的好事音乐哈，这是来自法国首席的好事王牌 David Quetta 作为百大票选 DJ 的第一名 Number One， 这次将好事派系传输出最强劲的力量，全面渗透到流行领域各个领域当中哈，引领时尚潮流，从而也从拴住你的耳朵开始了。大家了解这好事音乐吗？就是 house 啊，翻译成好事就是电子舞曲最基本的形式了，四分之四拍的节奏，一拍一个鼓声，再配上简单的旋律，同时呢一般都带有高亢的女声哈。刚刚这首歌曲就是标准的好事音乐电子舞曲，然后配上了嘶哑高亢的女声哈。下到第45名，本周上升20位，第25位次 David Quetta 嘶哑 Bang My Head。 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青海的恋夏歌曲，张韶涵的全面沦陷，上周第38名，本周24位。 出现的张天轩，除了你别的我都看不见，就是我等待的人，带着你的爱终于来身边，我忘记了时间，你忘记了语言，气氛比糖果还要甜。嘿、hey, ，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当我望着你幸福降临，快乐像闪电，心跳的好强烈，这是爱的感觉。就敢跟你去永远，一分每一秒因为你而特别，浪漫也可以只是分享一杯水，分享每个白天，分享每个黑夜，有了爱做什么都对。嘿、hey, 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但我 全面沦陷，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我还没说话，你就飞走了。我站在他面前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 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知道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的可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Oh my angel， 别开玩笑了，你的剑在哪？你明明知道的，我爱他，爱情太伟大，不能敷衍的。Oh my angel， 别开玩笑了，快帮助我吧，你说过会与我同在的，不管多害怕，我也要告诉。 乔任梁的 Oh My Angel， 这首歌曲呢也是为电影巨额交易配上的主题歌， I'm in on 也值得你去看一下哈。甜蜜和心酸的画面伴随着激动人心的曲风，也是很鼓舞人心的。上周第47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 Oh My Angel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既然我们生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 walk on， 就是这种感觉，你坚持就确定，听着你的音乐，你旋律就追寻，变模糊，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在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 跟着这样的感觉就走吧，做属于自己的音乐，不管排行榜上是什么样子，喜欢这样的感觉。陶喆的 Walk On， 上周第34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好吧，抓紧时间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特别的感觉，来自半个我的同行孔令奇，老派恋情。不要总是玩手机啊，现在我手机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总是显示电量十几，但是还一直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啊、好吧，别玩手机了，多注重一下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上周第37名，本周晋升到第21位，孔令奇，老派恋情来得好。

这首歌曲呢很有气势，对不对？是来自离开地球乐队的这首《统治世界》啊。离开地球乐队呢是一支另类的摇滚乐队了，他们才华横溢的五个人弹一把吉他，翻唱了一首名曲，然后在视频上传之后呢，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哈，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在 YouTube 上呢，像两周呢就获得了超过3500万次的观看记录。刚刚这首《Rule the World》，统治世界。他们是有野心的哈，看来是想统治这个世界。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5，欢迎你继续收听，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来留下你的脚印哈。啊，今天是腊八节和腊八粥了吗？许健也来晒了这个腊八粥了哈。哦，看看一下早点哈，还有是炸馒头吗？然后配上小菜，还有腊八粥，吃的不错啊，营养很丰富啊。好了，接下来呢，欢迎你继续来晒你今天的腊八粥的图片哈，在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厉害了，来自郑智化的《水手》，你说厉不厉害？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发现田震的演唱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一样，现在更加的柔情了，每一个发音每一个字都是再仔细的去拿捏的。这首歌曲《月牙泉》源自于他2002年《未了情》这张专辑当中，其中呢像《水姻缘》啊，《月牙泉》已经广为传唱，也成为了经典的作品了。整张专辑其实都是呈现浓浓的中国风情，不仅旋律朗朗上口，而且田震刚才我说过了，这种独特的嗓音也在作品当中体现得非常的漂亮。好了，听过这场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稍微快节奏的一点歌曲吧，来自赵永新的 Super Daddy。 转换情绪吧，做好准备了没有？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因为我的 Super Daddy 会准确无误降落这里，他的身高1.8米，他的头发有点趴叽，他的安全感是这个宇宙悬疑的不解之谜。去过 Daddy 的 X Party， 去过尖叫 Bass 我爱你，不是吹嘘，我的人气早已盖过 MIC， 每个人都想跟我合影，就连 AJ 都拉我上瘾，这种活动再多上镜再多还是不相信。让你分神，下一秒让你失魂，警告或你他的眼神，每个人都说他 OK， 每个方面也就 OK， 什么鼻子胡子个子，就连兔子也都 OK， 那就拿到他的手软，没有三千就让他服软，26岁身体发软，难道因为睡太晚，无所谓对不对眼，别死现在让你傻眼，就算你看走眼，这次也要睁大双眼。 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全球都在听。 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多想要呼吸呼吸这城市的空气，倾听倾听这人群的悲喜，在清醒的晚餐后忘记。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近日，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钢琴系列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系列演出以著名作曲家德彪西、舒伯特的作品为主线，菲利普·昂特蒙、穆雷·佩莱西亚等16位钢琴家将从音乐厅演到小剧场，带来18场音乐会。昨晚由市总工会主办的“暖在京城”2018年首都职工新春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本台音乐会是北京市总工会2018两节送温暖系列活动之一。职工艺术家们围绕劳动创造生活、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创造未来的时代主旋律，用15首中外名曲抒发了对美好明天的憧憬与向往。昨天，美妙世界当代艺术展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幕。作为开年大展，它主打艺术与科技的跨界沟通，共带来陈抱阳、郭东来、蒋志等14位艺术家近50件作品。1979年的音乐传记片《歌声泪痕》将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六获格莱美的格林巴拉德已加盟担任配乐师。影版灵感来源于最伟大的女性白人摇滚歌手詹尼斯·乔普林。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pouring rainOn a crowded subway train, when I'm just about to go insane, you make it go away. Monday morning in a traffic jam, and I'm gonna be late again. The world is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 I see you smiling then, know that it's gonna be okay. Wherever.Misunderstood, like no one else ever could. Girl, you show me things I never see. If you were never there, I'd see them with me. When I get a little too crazy, you are my sanity, 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这首歌曲呢，来自美国的创作型歌手 Chris Allen 的这首 Better With You。 他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永远穿着牛仔裤，拿着吉他，他的声音呢像是专门为电台所量身定做歌曲的这样一个歌手。他听他的歌曲呢，你就感觉就是一个青年，我就是喜欢音乐，我就是无忧无虑，就是整天穿着一个牛仔裤，然后拿着一个吉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唱到我的美丽生活，唱出我的所有的这种最好的心境，无忧无虑的感觉也带给每一位听者。好了，这样的声音呢，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用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值得一听，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还记得以前呢，这首歌曲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有上过榜哈。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非常适合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贴合我们的主题。整个 MV 呢就是一辆行驶在路上的汽车，跨过高山，跨过河流，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的一生一样。人生之旅无非也就是我们沿途看到的种种风景，对于种种风景，也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经历的种种，你会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后会无期的主题歌了。最后这首歌曲的 MV 的定格在车厢内，影片的男女主角两个人坐在车里的主驾和副驾上，然后呢相视无语，这个 MV 的结束了，然后也为这个整个电影的主题升华了。后会无期的主题歌朴树《平凡之路》，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哭也笑，平凡着。